空间，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，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总的来看，今天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，适宜出行，但是呢也需要注意防晒遮阳和补水保湿。另外呢，今天的温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凉，所以外出尤其是去往山区的朋友要多加件衣物。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节日快乐。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、火腿肠啥的，别乱想。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，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、主持人周准、道道、编辑妍妍和周驼，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得开心，哪爽就去哪儿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次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感觉要远行和上路了。没错，这首来自 Mr. Big 的 Wild World， 狂野的世界，我觉得就是正好契合这样的一个假期。这样的一个假期，7天的时间，有的朋友呢是拼假去了国外，或者说去了一个长途旅行，尤其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。其实有很多的方向啊，都是适合大家去自驾的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注意选好时间。就是除了那些只能在11期间或者说10月1号出行的人啊，那其他的大家还是尽量推荐是错峰出行。因为昨天看实时发来的一些路况啊，包括一些新闻的报道，像稻城亚丁真的是堵了一天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出行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啊。不过呢，目的地确实是令人向往的，虽然说路上很堵，可能时间会消耗很多，但是当你看到梦寐以求的自驾目的地的时候，或者说当你驰骋在一些公路上，看着两旁飞驰的风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心情简直太舒畅了。昨天呢，我也是这个和